这是晋晨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蒙特利尔2007年9月，唐诗300首卷3第111首诗，奉祭义重诵燕公四韵。作者杜甫。远送从此别，青山空复情。几时悲重把，昨夜月同行。列郡讴歌西，三朝出入戎。江村独归处，寂寞养蚕声。完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